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一剧之本嘅时间，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嘅。阿初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 阿初好似好耐冇见你咁啊。 系啊，我离开咗香港都一段日子啊嘛。 我去睇戏啊，睇任何舞台剧啊，我都会谂起你啊。 点解啊？点解咁不幸啊？可能你个观剧嗰个感受都唔系咁好啊！你 唔系啊，我有时真系会谂死啦，咁呢个咪主角咧？好想问下错啊！ 我觉得睇戏嘅时候唔好谂咁多啦， 睇完咯，睇完 即系睇完咯，睇紧嘅时候谂得太多咧，我觉得有阵时即系我谂我初初读书、初初学呢啲嘢嘅时候咧、嗯，都会有少少咁样噶，就去睇戏嘅时候咧，总系觉得自己已经拿住把尚方宝剑入去睇戏咁，但系冇乜意思嘅。 咁 当然啦，如果套戏真系有阵时都会嘅，真系好差嘅时候咧，你就会想掹剑。但系尽量咧，都睇紧嘅时候，我都系即系希望可以放轻松啲，系 投入啲去睇。 但系当然都有啲职业病嘅，即系一路睇嘅时候都会啊，有少少谂啊咁。但系真系想评佢，真系想讲咧，我通常宁愿我之后再细致啲分析，甚至我真系再睇多次戏，因为开始去到嗰个位咧，我觉得已经系有一啲学术层面或者一啲技术层面啦。咁我觉得大部分人睇唔应该咁样睇戏咯， 系嘅， 咁样睇戏，我觉得有啲。即系自己摧毁咗自己个观剧嘅经验，我觉得有少少。 系嘅，睇嘅时候系真系应该，但系我觉得咧，真系学多咗点样去睇个戏嘅时候，睇嘅嘢又会唔同咗咯。我觉得呢个又系有必要。 系嘅，所以我都觉得嗰样嘢系一个长期嘅训练嚟嘅。 系啊， 即系你话到而家，我有冇办法真系 stop 咗我个机制，完全停止自己唔好去咁样去评判嗰啲戏？是冇可能嘅， 即系唔用嗰把剑系唔得噶， 冇可能嘅。咁但系嗰样嘢变成咗纯粹好简单啫嘛，即系你啲人我成日都举啲最简单嘅例子，好似啲人学饮酒咁，你学咗唔会突然间唔识噶，你学游水唔会学咗突然间唔识噶，咁嗰样嘢都系你去品评嘅一个能力咯。咁但系当然啦，咁如果个戏好嘅时候，你就会唔记得咗去品评佢噶嘛，咁先就系最好嘅。 即系佢好多嘢，即系 acting 好啊，所有嘢处理都好，你反而会放轻松，真系。同佢哋一齊更加投入去睇嘅， 所以我亦都有另外一個講法，我認為咧，我唔夠膽講話其他嘢係咪都係咁，但係我曾經舉過咁嘅比喻嘅，我同我身邊啲朋友啊分享嘅時候，我話睇戲咧其實係一個扣分制嘅過程嚟嘅， 咦？ 即係你一路喺度睇戲咧，你如果佢冇咩扣分嘅话咧，咁你就会唔记得咗自己喺度睇戏咯。但系你如果你喺度睇戏，一路喺度扣分嘅时候，咁你慢慢就会开始翘埋你手，挨落去张凳度，唔想睇，点啊？你完未啊？咁所以我就形容呢个过程系一个扣分制嘅过程。你一入去嘅时候，满心欢喜，你系热切期待，你又唔记得咗一路喺度睇，哇，好正好正！睇完之后都唔记得咗自己睇完咗，咁啊最正啦。咁呢个亦都有少少呼应翻我话，即系好似发梦咁样嗰个过程。你唔记得咗噶嘛？但系你如果中间一路都记得自己喺度睇紧嘅话，其实就。即系应该系有啲问题出现紧。 咦？但系你咁讲，我想问一下，你觉唔觉得一套戏嘅头10至15分钟系好重要噶？即系你呢个扣分制系，即系如果唔好嘅时候，我已经跣咗落张凳底噶咯。 咁梗系啦， 系嘛？ 即系但系我又唔会话头嗰十分钟系特别紧要啦，因为喺任何个位，佢突然间令到你醒翻。即係令到你發現自己係發緊夢嘅，令到你醒翻都係唔好㗎啦。 係係。 咁但係頭嗰十幾分鐘，如果你 即係個起做得好咯，其實係。 咁 depends 啦，因為個起可以再遲啲㗎嘛。 Okay, 雖然個戲未必係好睇，但係頭嗰十幾分鐘都係重要嘅。但係起碼令到我哋 establish 咗，即係建立咗。我哋喺度睇嗰啲咩嘢？嗰、那个世界系点样？令到我哋投入到嗰个世界，所以用时间作为一个准则，我觉得好似一啲即系好机械化嘅编剧咁样。但系唔系嗰十几分钟，而系成个戏都重要嘅。只不过系话，如果你个开头唔能够令到我知道我而家睇紧啲乜、追紧啲乜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令到你个起承转合点样建立到咧，就会出啲问题，又或者嗰个戏可能褪得太后。 嗯、 即系如果我纯粹好技术性咁样，我哋用翻好开始我哋呢个节目一开始讲过，我当系画一条 curve 出嚟咁样。如果嗰个戏系褪得太后嘅话，咁啊有可能啲观众我都唔知睇乜啦，开始冇咗个 留心啦，个专注力冇咗，咁个观众咪会开始喂你几时完噶？当观众大部分开始有个咁嘅心态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开始又系啦，挨落张凳度，翘埋对手，点噶？你几时 先到我凳底啦？ 系啦，咁我哋就会开始真系难搞咯个戏。 嗯，咁嗱，讲翻今日啦，其实咧，有一套电影啊，或者有一个人咧，我觉得我哋应该要提下佢嘅，即系讲咁多香港嘅电影或者舞台剧剧本啦。今日我哋讲电影呢一、這个电影嘅主角啦，或者好多电影都系佢有建立嘅，就系周星驰啦。 系 周星驰啊，简直系我哋香港人嘅一啲精髓嚟嘅。 可以话系香港人嘅骄傲嚟，亦都系我觉得，即系我谂周星驰其实而家都即系佢个产量低咗好多啦。上一套戏已经佢自己唔做演员，已经见唔到佢出镜啦。即系但系第一佢嗰个 hit 嗰个程度咧，依然系咁高。 系到依家都系。 系啦，第一啦，第二就系咧，每一个星期啊，即系星期六日嘅时候咧，电视台冇嘢播，都系播周星驰啊。 但系睇几多次都会觉得哇，好 睇 几 多次都觉得好睇嘅。 系啊， 即 系 呢 个 我谂有好多原因嘅。第一，佢嘅戏系有好多真系好得意、好有趣嘅嘢，好值得我哋。第二就亦都系一个集体回忆嚟，即系谂下有啲嘢，你喺街度每一次你见到街边档有人卖烧鸡翼。你都会笑出嚟，跟住其实仲有人唱嗰隻歌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嘢系嗱，仲要系最大件事嘅系，而家周星驰已经讲緊系嗰个产量低咗啦嘛。就算系我而家有阵时对住啲好年轻嘅小朋友，佢哋都知边个系周星驰，佢哋都有睇佢嘅戏，佢哋都觉得系好笑。咁你諗下嗰件事有几咁犀利，所以我话佢系一个即系我哋香港人嘅骄傲嚟。咁所以你亦都即系对比下一啲另外其他嘅，不论咩戏都好啦，即系点解佢会成为经典？佢差唔多套戏都系个经典。我哋都可以攞翻出嚟，然之后讲一次，有几好笑。第一，第二就 系、 是，当然我哋喺编剧角度，我哋可以讲到其他嘢啦。但系每一个戏，周星驰有参演过嘅嗰一扎嘢，当然啦，我哋唔知道周星驰喺每一个戏入边究竟佢参与嘅成分有几高。我意思系编剧嘅嗰个过程。但系由于佢系个演员喺表演嘅时候，佢嗰个创作咧系应该令到嗰个演出同埋成个剧本啊个风格啊有一个好大嘅改变。 当 然可能亦都有啲系为佢度身订造，知道佢嘅风格系咁样写俾佢，然之后令到佢演出嘅时候，佢亦都加咗自己嘅风格喺入边啦。 所以我谂起都觉得好笑。咁我哋即刻开始，我哋今日要讲呢个剧本就系、是《西游记》嘅月光宝盒啦，咁啊，佢嘅导演咧系刘镇伟，咁啊编剧咧就叫做纪安，但系其实纪安咧都系刘镇伟嚟嘅， 冇 错，咁即系编导于一身啦。咁呢个故事大概系讲咩嘅咧？阿错，因为嗱，我觉得咧佢有分上下集嘅，我有个感觉咧就系、是。上集月光宝盒，下集仙履奇缘。上集有一种咧，即系如果我哋分到两集为一个故事噶，啊上集有少少似系一个喜嘅感觉， 系 咁而下一集先系个成转合最强、最多情节嘅一个地方。咁所以上集如果我哋单单咁样抽呢一集出嚟讲嘅话咧，即系净系讲月光宝盒嘅个故事，我哋可以点样去定义佢嘅喜成转合咧？ 如果你一嚟就话要定義呢一個戲本身個起承轉合咧，我哋牽涉好多問題我哋牽涉好多問題。第一就係、是、究竟我哋應唔應該將呢個上下兩集搏埋一齊，然之後去定佢起承轉合啦？即係呢個我諗係其中一個我哋值得討論嘅問題嚟嘅。咁我試下先當唔好一齊討論先。咁我哋就不如睇下，如果係呢一集月光寶盒，即係呢個上集咧，究竟我哋喺睇完嗰一刻，我哋覺得點？ 好， 我话睇完嗰一刻，我哋觉得点咧？好简单嘅啫。我哋成日讲起承转合，其实系讲紧咩啊？就系讲紧 suspension、tension 同埋 resolution， 即系中文咧就系叫悬疑啊、悬念啊，或者系一啲张力，究竟有冇到最后系化解咗？有冇完结咗？有冇令到我哋仲需要继续追落去？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吓。跟住點啊？所以咪就係出現嗰啲所謂即係燒嘢食啊！嗰啲電視劇到最後點解要燒嘢食啊？係因為嗰啲人圍埋曬，將嗰啲所有到最後嗰啲 untied knots， 即係嗰啲全部嘢都未搏埋、未講完嗰啲，要交代曬邊個死咗、邊個生個仔、邊個去咗外國、邊個已經消失咗、邊個係留低咗張字條就唔知點樣，乜都好啦，到最後交代曬，然之後哦，跟住個戲完得啊嘛。咁但係究竟月光寶盒喺我哋到最後睇完嘅時候，我哋係唔係所有嘢解決咗，或者係有啲咩未解決？到最後究竟我哋？睇完嗰一刻，我哋想点？嗱，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哋话，我哋暂且当两套戏唔好搏埋一齐嚟睇啫。但系如果我哋唔搏埋嚟睇嘅话，咁第一集究竟系一个咩故仔？讲紧嘅咩事件？嗰啲事件有冇解决到，或者点样解决？咁呢个就变成系呢一个戏佢本身个起承转合啦。但系当然嗱，就算系我哋平时讲起承转合咧，因为我哋讲过可以宏观咁样讲成个剧本嘅起承转合，亦都可以微观咁讲个别事件，甚至系个别嘅 moment， 个别嘅对白佢起承转合，我哋都可以讲噶嘛。咁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 宏观咁样去睇嘅时候，究竟佢系唔系呢一个起承转合系完整呢一个戏？咁好明显系唔系嘅，因为所有有呢啲上下集或者系专登要铺下集有续集嘅戏咧，都会专登留少少个伏线，留少少位令你要追之后嘅戏。咁呢个好典型噶。咁我唔知道呢一套《西游记》喺月光宝盒同埋《仙剑奇缘》，佢喺 plan 嘅时候系唔系 plan 咁样两集啦？我哋冇人知噶，可能佢写写越写越长嘅啫，系咪有可能？咁但系而家个戏好明显嗰度，你如果睇完《月光宝盒》咧，就系、是、 想追落去咯， 有一个悬念啊，就系、是、诶、哎，究竟跟住会点？因为嗰度系有一个完全新起嘅，而系完全未解决，我哋就系想知跟住点样解决。仲有成个戏，你一提《西游记》三日大字，就等于咩啊？等于唐三藏同佢嗰啲徒弟去取西经， 嗯， 应该系呢个古仔嚟噶嘛？ 系啊！ 但系竟然我哋就算睇埋《月光宝盒》，睇埋《仙剑奇缘》，我哋发现系咩啊？完全冇讲到佢取西经， 嗯， 你谂真啲系咪啊？其实 有提过佢哋应该 佢哋取西经嗰个过程，系、完全系佢哋取西经之前嗰个过程， 系 咪？咁嗱，呢个亦都系牵涉一啲其他我如果等下有时间我会再讲嘅，就系、是、关于一啲改编啊，或者系特别系关于周星驰喺佢呢个《西游记》嘅呢一个系列入边啊，唔系净系讲紧《西游记》《月光宝盒》《仙剑奇缘》，仲有最新嗰套《西游》 哦， 即系喺呢三套入边，究竟《西游记》呢一本小说啊，作为原著同佢而家呢三套戏嘅关系究竟系乜嘢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讨论嚟嘅。 系。咁啊，不如我哋嗱，好多听众都可能有睇过《月光宝盒》呢个戏啦。不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讲多啲关于《月光宝盒》嘅内容啦。资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我哋继续翻嚟一剧资本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剧本咧就系《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啦，就系由刘镇伟导演编剧嘅，由周星驰主演嘅一个电影啦。咁我哋讲下佢嘅内容啦。 啊，个内容都系一贯作风啦，呢、這个应该系大家容易睇嘅，咁我就简单啲讲就算啦，就唔讲得太过详尽。OK。咁啊，故事一开始啊，讲緊唐三藏就俾孙悟空捉咗，就呢、這个孙悟空呢就同牛魔王夹埋，就话要食咗唐三藏。咁呢个观音大士就出嚟阻止佢哋啦，到最后就大打一场，然到最后就係观音大士就收服咗孙悟空，就基本上係要杀死佢啦。咁竟然唐三藏就係做咩呢？就係、是、话我就一命换一命，佢就将自己嗰个法器呢抌咗上天，就吉死就整死咗自己啦，係啦。咁就完咗个古仔嘅一开头。跟住就话风一转就即刻500年后啦，就500年后就有一班咁样嘅山贼喺一个地方度啦，围埋一齐啦。就点知咧，就系、是、有一个女仔就喺大漠之中就骑住，应该系马嚟嘅，我唔记得咗个真系咩生物啦。总之骑住一只嘢咁啊骑过嚟啦。咁骑过嚟呢扎山贼见到，咦有个女仔嚟到呢次店啦，咁啊就谂住打劫佢啦。咁呢啲山贼以为得米嘅时候，這个女仔咧就突然间露出佢膊头有一啲嘅纹身，就发现原来呢一个咧就系一个令人闻风丧胆嘅一个叫。春三十两就是一个好出名嘅人，佢就係有一样嘢好出名嘅，就係将啲铜钱摆喺嗰啲人嘅头上面，如果啲铜钱跌落地你就全部都要死咁样。 咁就呢一班山贼就搞唔掂佢嘅时候，就翻去揾佢哋一个已经身受咗重伤、中咗七伤拳嘅一个大佬啦。佢嗰个大佬就系由周星驰饰演嘅， 至尊宝啦， 系至尊宝啦，就系、是就是、因为佢身受咗呢个七伤拳咧，就又斗鸡啦，又耳聋啦，又讲嘢走音啦，就奇形怪状嘅。咁啊，点都好啦，总之佢哋知道呢个春三十两嚟到啦，佢哋就要想办法，都要生存噶，同埋要睇下点样可唔可以佢哋夹手夹脚就打赢呢个春三十两，咁佢哋咪冇事咯，系嘛？ 系。 点知咧，佢哋就谂住用迷香迷晕咗呢个春三十两，然之后就可以去杀咗佢啦。点知落咗迷香之后咧，春三十两咧就变咗佢嘅真身啦，就系、是、原来佢就系蜘蛛精。咁呢个蜘蛛精就当然喺原本《西游记》入边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系咪？ 系。 咁发现咗蜘蛛精之后。后咧辗转佢哋就发现，原来蜘蛛精嚟呢度咧就喺度揾紧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脚底有三粒痣嘅人。 嗯， 咁辗转我哋都知道，原来呢个脚底有三粒痣嘅人就系咩咧？就系、是、孙悟空托世， 嗯、 因为佢要揾到孙悟空托世就一定会揾到唐三藏。佢到最后嘅目的都系一样，同《西游记》都系一样啊，就系、是、所有妖精都系想捉咗唐三藏就食咗佢，令到佢哋就可以长生不老啦。OK， 咁好啦。佢哋就諗住捉到呢個蜘蛛精，當然就搞佢唔掂啦。點知呢就第二次佢哋又諗住去謀害呢個蜘蛛精嘅時候呢，至尊寶一個人被逼，即係都係被逼啦。原本就諗住叫吳孟達入去嘅，點知吳孟達就縮沙啦，就吞太就被逼呢、這個 扮暈扮死， 係啦，就要呢個周星馳就自己就走入去啦。點知入咗去靜曬之後咧，突然間出到嚟咧就恭恭敬敬、好有禮貌咁樣，唔知做咩事。點知原來入邊就有另外一個靚女喺度，咁、呢個就係由莫文蔚飾演嘅阿晶晶啦，就其實就係白骨精嚟嘅。咁、佢當然嗰陣時佢都唔知道啦。咁啊見到個靚女咁啊即刻出到嚟就真係好好服侍，亦都係 有咩隨時揾我啊？ 係啦，嗰啲咁樣啦，即刻認翻曬啦一個人。咁。点知突然间就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啦，就系、是、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啊，就系、是、菩提老祖，一抽菩提子变出嚟嘅一个菩提老祖。 咁就由翻阿刘镇伟导演佢饰演嘅。 刘镇伟导演自己饰演啦。咁呢个菩提老祖嚟到咧，就话系我嚟救佢嘅，就话咧，第一就系有两只妖精嚟咗呢度啦。咁佢就话咧，有一个咁样嘅照妖镜，你攞个照妖镜一照，咁如果佢真系蜘蛛精，佢就会现出嘅真身啦。白骨精佢都会现出嘅真身啦。咁点知就机缘巧合之下咧，就系、是、呢个晶晶咧，即、就、系、是、白骨精咧，真系走嚟敲门。至尊宝咧，就攞住个照妖镜，咁啱就见到佢，原来佢真系白骨精嚟，咁死啦！即刻捉住阿菩提老祖，喂，快啲谂办法救佢啦！咁卒之就从呢个蜘蛛精同埋一个白骨精咧就大打出手，佢哋亦都系想办法想收服佢咧，但系其实佢哋明知道自己唔够打噶嘛，但系因为呢个菩提老祖喺度啊，咁咪谂住要同佢够打嘅。点知到最后咧就系、是、呢个菩提老祖咧就挟持住至尊宝，就话你唔好埋嚟啊！如果唔系我就杀咗佢，你咪杀咗佢咯。咁蜘蛛同白骨精你咪杀咗佢，关我鬼事咩？佢话唔系啊，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孙悟空托世。咁跟住至尊宝就话吓、我边系孙悟空托世，你唔好搞我啦。咁啊，佢攞个照妖镜照个自己唔系孙悟空托世噶嘛，系咪啊？咁跟住咧，为咗要震慑呢一个白骨精同埋蜘蛛精咧，佢就话：诶、我系啊，我真系孙悟空托世嚟噶。你睇下，你上次咪用三味真火嚟烧我，因为嗰阵时我未现真身嘅，而家我现真身，咁就捉咗菩提老祖嗰只手咧，就叫佢就你用三味真火嚟烧我咯，我一啲都唔惊。你睇下。变咗炭啦，我一啲都唔惊，咁样啦，咁啊，跟住就点知咧，我哋就发现呢个白骨精咧，就喺呢个时候就露出咗一个好重要嘅资料出嚟啦，就系话原来佢一路都好深爱呢一个孙悟空啦，咁喺呢个时候就大件事啦，佢发现自己认咗自己系孙悟空之后咧，仲大件事，咁就俾佢哋追杀啦。呢个时候亦都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出现咗啦，就系、是、牛魔王。牛魔王亦都要嚟系想得到唐三藏啦，但系因为蜘蛛精同埋白骨精喺度咧，咁佢系一路都要第一要想办法解决呢件事啦。咁跟住咧，蜘蛛精同埋白骨精就话：我哋已经得到咗好重要嘅一个线索啦，就系、是、我哋手头上就已经有孙悟空托世，就喺我哋手上。吓、啊！我个好细佬竟然就喺呢度，佢喺边度啊？咁至尊宝一听佢就即刻话：，原来你就系我好大佬，我就系你好细佬啦。其实佢唔系噶嘛，我喺度，我喺度。一听到就系，原来你就系我嘅好细佬，就系嗰个勾二嫂嘅好细佬嘛。又大件事，即刻又俾牛魔王追杀啦。 又多紧追杀。 咁辗转就佢哋三个就一路追杀佢，同埋咧，另外咧，吴孟达呢个二当家嘅角色咧，亦都被牵涉在内嘅。同埋二当家咧，亦都辗转发现咗，原来自己就系猪八戒托世。 系。 咁啊，到最后咧就系至尊宝啦，俾人困咗喺个密室度啦，佢亦都差唔多系害死咗呢一个白骨精啦。但系到最后佢亦都想救佢，同埋佢要离开个密室咧，就掘地道啦。掘地道嘅时候就发现咗最重要一样嘢，喺个戏差唔多系已经最后嗰二十分钟度啦，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发现咗月光宝盒，就 系 由盘丝大仙留低嘅一件咁样嘅宝物，就系呢个月光宝盒，就写住可以超越时空回到过去。咁就仲有一句口令就系波耶波罗咪咁啦，咁就一路想穿越时空就逃离嗰个山窿，然之后冲出去，跟住就每一次超越时空佢就翻去几分钟前，翻去几分钟前，翻去几分钟前，都系救唔到嗰个死咗喺度嘅白骨精嘅。到最后咧，佢先发现原来白骨精系自杀嘅，咁佢心口就救咗佢啦 ，stop 咗佢唔俾佢自杀啦。但系到最后一次佢穿越时空咧，就竟然翻去五百年前啦。当然佢都唔知道自己系穿越咗去五百年前啦，翻到去就遇到一个人就系、是、由朱茵饰演嘅，咁佢唔知佢系边个嚟嘛，就紫霞仙子。咁去到嗰个位咧，佢话你唔好入去呢一个盘丝洞入边。紫霞仙子听到就啊呢、這个名几好听，好啦，我就将呢个地方个名就改做 即本来叫做水帘洞， 本来原来系叫水帘洞嘛。咁水帘洞系咩地方啊？水帘洞。就是呢个齐天大圣孙悟空个兜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竟然发现吓，我竟然嚟到呢度，同埋呢个紫霞仙子就做咗一样嘢添嘅，就系喺呢一个至尊宝嘅身上面就打咗一个记认，就令到所有人就知道佢系紫霞仙子嘅产物嚟嘅，即系系属于佢嘅，你哋就唔好搞佢啦，咁样你话有咩事你就响我躲啦，你就话你系紫霞仙子嘅人就冇人敢喐你噶啦。咁佢睇一睇脚下面就有三粒字，就系、是、应验咗之前嗰个话有三粒字嗰个就系呢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嘅托世啦。咁就即刻攞翻嗰个照妖镜出嚟一照，佢今次佢就真系变咗做呢一个 孙悟空啦。 咁、就个古仔就竟然系完喺呢一度，呢、這个就系月光宝盒，即系上集嘅古仔啦。 嗱好啦，咁依家剧情我哋就讲完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分析一下佢嘅内容啊。 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讲，我哋今日嘅剧本就系《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啦。头先咧，净系听你讲个内容咧，其实我已经觉得好好笑。呢套戏咧，我谂翻咧，真系一个好开心嘅喜剧。 你搞翻清楚先，唔系因为我讲得好，你觉得好笑，系个戏本身真系好笑。我只不过 remind 你，令你谂翻起嗰个戏，即系我想嗰样嘢，我哋应该归功翻个电影啊，唔系我讲得好唔好啊，系真系纯粹啊，我只不过系提翻起嗰啲主要事件啊，大家有睇过，应该都即刻会喺度。笑啦，一路听住你都会谂翻起嗰啲谂起就笑啦。 呢个本身系喜剧嘅，但阿初你都有个喜剧能力嘅，即系永远我哋讲剧本咧，你都讲到好有趣嘅。 系啦，就算系莎士比亚嘅四大悲剧，我都讲到系喜剧咁啊，咁啊死啦！ 呢个都系你嘅功力嚟嘅，个人之处嚟噶。咁我哋头先咧讲咗咁耐个剧情啦，咁入面有好多嘅情节啦，咁啊但系其实。讲翻个起承转合啦，其实呢个戏入边可以点样去 define， 点样去定义佢嘅起承转合咧？ 嗱，我哋首先我哋头先都开始嘅讨论时候，我都话我哋系唔系应该当佢上下集咁样睇？但系我就姑且我哋试下唔好当佢上下集咁睇先啦。因为我觉得任何戏，如果你夹硬话要上下集咁睇晒先 work 嘅话咧，都几大件事噶，因为大部分观众会。我不如唔睇啦，同埋我唔追啊，我会唔 follow 件事，我会唔想睇，同埋下集更加会，喂上集已经咁啦，下集我仲睇、就算你开咗个好大嘅头，咁当然亦都有可能系，哇佢呢度开咗个头咯，终于到戏屋啦，唉唯有去睇啦咁样，都有嘅，我记得有试过有啲咁样嘅电影，我都被逼唉睇埋佢啦，都有嘅，咁但系我哋试下好单纯咁样睇呢一套戏就系、是、月光宝盒，净系上集。究竟有冇起承转合？究竟个戏通唔通？究竟件事系得唔得嘅？咁好啦，嗱，我哋头先都话啦，我哋就咁讲翻啦，都已经即系我谂翻都觉得好笑。咁好啦 ，Winky， 咁不如我问翻你啦。咁究竟个戏你睇完啦，个古仔讲紧咩先？个古仔系咩先？你试下讲下。 嗱，我尽力噶咋，我觉得有啲散嘅。但系如果要讲咧，会唔会系其实？好似每一个人都去揾緊，嗱，好似揾緊唐三藏咁啦，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揾返孙悟空出嚟囉。 因為其實連至尊寶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孫悟空噶嘛。跟住白骨精啊，佢哋全部都揾緊三粒痣嘅人啊，即係好似全部人去追尋緊孫悟空嘅下落咯。 是 有呢、這、一個有即係如果要追一樣嘢，好似追緊呢一樣嘢。 係所有人都追尋緊呢個下落啦，絕對係啦，因為連觀眾都係啊嘛。 係係。 因為一開始第一場戲，如果你記得嘅話，就係、是、講緊孫悟空同呢個觀音大士鬥法，就係、是、話要食唐三藏啊嘛。係。咁但係到最後，觀音大士捉咗佢之後，就係話五百年之後你轉世咁啊，希望你好好地做人啦，就學到你師父嗰種捨己為人嘅精神啦，就咁樣噶嘛。 咁時光飛逝就五百年。 跟住好重要嘅就係個畫面一出就係出五百年後呢四隻。大字啊嘛，咁五百年后我哋 expect 观众嘅 expectation 啦，你喺呢度你谂下，其实如果你话起承转合或者系我哋头先都提过 suspension tension 呢个就已经系啦，因为嗰件事发生咗五百年后，咁我哋咪睇下五百年后发生咩事咯。五百年后第一样嘢我哋 concern 嘅就系、是、OK， 咁而家究竟唐三藏同埋孙悟空究竟系咩状况咧？咁你一开始就 系 有一个短短嘅古仔，就系、是、呢个春三十娘就走入嚟喺度揾，唔知揾啲咩？点知原来佢喺度揾呢个孙悟空啊嘛。 嗯、 但系佢揾呢个孙悟空咧，我哋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就系周星驰啦。 应该要系啊， 一定 要 系佢噶啦。但系佢竟然唔系、 啊，系嘛？系啊，因为我都打个突噶，佢照镜嘅时候，佢竟然唔系孙悟空咯。 系啊，嗱， 喺镜入面都系见翻佢。 呢个亦都有少少所谓嗰个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嘅事啦，系、嘛？就 系 佢点样讲通呢件事啊？竟然系最后我哋发现，原来佢就系孙悟空。咁就呢样嘢 start up 咗一个新嘅故仔啊嘛。 系啊， 嗱，其实系呢件事咧，你如果讲话系我哋揾翻边个系孙悟空，我绝对同意噶。因为连佢自己喺度揾紧，究竟我系咪孙悟空啊嘛？同埋咧，我哋头先讲个故仔嘅内容嘅时候，我哋冇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嗰个戏入边出现过几次咧，有啲类似梦境啊，或者系幻象。是至尊宝是见到譬如有些马骝仔啊，又突然间观音大士跟他显灵啊，就跟他说因为你未遇到被三粒治理那个人， 是 但是他怎样才遇到那个人呢？竟然是要回去五百年前、啊、他才遇到紫霞才被了三粒治理，跟着他一照镜吓、啊，原来我真系孙悟空，跟住个戏竟然喺嗰度完。 咁如果我哋独立将呢一个月光宝盒当系即系一个起承转合嚟睇，其实揾到有一个人俾三粒字佢，算唔算系？因为咧，点解我成日想咁样问呢？因为我真系觉得咧，两套戏连埋咧个起承转合就会比较完整啲啦。如果净系攞月光宝盒咧，其实即系虽然你话揾孙悟空，但系佢最终又冇。好似揾到咯，就係、是、個三粒字打咗落佢隻腳度。我有種覺得好似未完嘅感覺啊！永遠睇呢套戲都係。 咁當然啦，嗰、那個未完嘅感覺係編劇本身有心噶啦。 係嘅， 即係呢個我哋必須要承認。我唔係話佢個戲一定要完啦，因為佢要開樣新嘅嘢嘛。 係。 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嘢咧係未完噶喎。嗱，調翻轉頭，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啊，你覺得？点解佢唔直接由有个人就系穿越时空无啦啦掘到个，即系可以系随便噶嘛？随、 啊、 便掘到个月光宝盒，穿越时空翻咗五百年前遇到有个人，然之后打咗三粒字俾佢，佢都唔知咩事，跟住遇到个菩提老祖，跟住攞咗个镜出嚟，然之后佢照吓、啊、我打三粒字，然之后我就变咗做孙悟空啊！大件事可以咁样开嘅、哦， 嗯， 点解唔系咁样开呢？ 嗯，点解？系啊，我都想问你啊，因为呢个都只不过系佢哋去寻找月光宝盒，唔系，即系或者系呢一个见到月光宝盒之前，譬如白骨精啊、蜘蛛精呢啲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明佢嘅作用喺边度噶。 嗱，我又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扰乱咗大家，但系我啊想讲少少我个人嘅睇法，或者纯粹 inspire 下大家去睇下，究竟《西游记》呢一个上下两集加埋之后，到最后最重要嘅主题或者最想讲嘅嘢系乜嘢咧？嗱，我突然间问一条好大嘅问题啊！ 系啊， 但系呢两集究竟想讲咩先？想讲取西经啊？ 唔系， 咁系讲乜嘢噶？ 如果要围绕翻我哋，即系如果讲个剧本要去命题，可能系即系两个好大嘅命题啦，爱或者系真相啦。咁我、 哦、你又搬翻以前啲嘢出嚟当讲咗系嘛？ 咁讨论下咯。唔系咁，即系如果翻翻呢两个度，我觉得系孙悟空佢去寻找爱咯。 孙悟空佢去寻找爱， 因为好多女人出现喺佢身边噶， 系 所有女人同佢都有感情咁滞噶嘛， 系 咁系或者系好多女人喺佢身上面去揾爱咯， 系。咁我都觉得都讲得通嘅，你都讲得通嘅。同埋呢仲有一样嘢呢好紧要㗎，头先我哋。 係咪真㗎？我觉得你串我咁嘅。好驚。 我咁讲。只不过我哋头先呢 off mic 嘅时候呢、嗯、有一样嘢我哋同我哋嘅监制喺度傾啦，就係、是、话、啊、我自己呀、啊、我黄晓初、嗯、其中一样嘢我喺睇套戏嘅时候我有一样嘢好深印象。我成套戏唔记得到啦，我一定记得呢样嘢。就係喺两集完咗到最后仙履奇缘 都完埋临尾嗰隻歌，卢冠廷嗰隻一生所爱。 系，点解你觉得咁点睇，咁好咧？呢只歌， 首先我冇话我觉得佢点睇，只不过嗰只歌我好记得。 嗯， 咁但系我觉得佢好可以系单纯佢好啊嘛，但系其实嗰只歌系好 fit 呢套戏嘅，即系有几样嘢就系、是、我哋唔好意思啊，我哋一讲就讲咗佢《仙履奇缘》啦，但系到最后嗰只歌一起嗰、那个气氛已经系好好噶啦，佢嗰个编曲好有趣，同埋嗰只歌讲乜嘢？嗰只歌系讲两个相爱嘅人，唔理系因为啲乜嘢啦，到最后佢哋因为。唔啱時機咯，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齊咯。呢、這個就係嗰隻歌到最後講嘅嘢嘛。其實成個戲你諗真啲咧，最主要係講呢樣嘢嘅，即係講孫悟空佢又中意紫霞仙子，佢又同紫霞仙子有段情，跟住白骨精其實都係枝節嚟嘅咋，跟住同埋仲有鐵線公主，即係牛魔王個老婆咧，鐵線公主嗰、那個又係其實枝節嚟嘅，因為嗰段唔係真係情嚟噶嘛，佢係要想辦法甩身啫嘛， 係、 咪？咁但係佢自己最真正嗰一段情。到最后系冇办法开花结果，系因为唔啱时机，因为佢背负咗一个更加大嘅责任啊嘛。 嗯。 但系佢系咪唔爱紫霞仙子啊？唔系啊嘛，所以先有到最后城楼嗰场戏。 系。 如果佢真系变咗做孙悟空，佢就可以唔爱嘅话，咁就冇戏做啦。 嗯。 佢唔系冇戏做过，系佢爱紫霞仙子，但系佢变咗做孙悟空，戴咗个金刚圈之后，佢决定佢要肩负一个咁样嘅使命，佢保护唐三藏，但系同时佢爱紫霞仙子，就变成咗个戏最大嘅 drama 啊嘛。好啦，然之后你而家我哋諗返呢一个西游记啦，究竟成个西游记嘅月光宝盒呢一段啦，究竟係有冇存在价值，或者喺度讲緊啲乜嘢呢？係唔係淨係搵返孙悟空呢？我就觉得唔係啦。其实喺月光宝盒呢一段戏入面呢，呢一个白骨精嘅呢个古仔呀，即係同至尊宝，或者唔应该咁讲，应该话係白骨精同埋呢一个孙悟空嗰个爱情故事咧，虽然我哋冇好详细咁样去描述噶，但系咧，我哋由一开始已经系讲紧呢一个人嘅感情故事，佢嗰个爱情故事嚟到个结局，佢先发现，哎呀，原来我做咗咁多嘢，系令到佢呢个人经历多咗一啲咁样嘅感情瓜葛，导致呢个古仔咧，先至系关成个呢一个而家《西游记》上下两集加埋呢个古仔，呢、这个至尊宝，呢、这个孙悟空呢个古仔，先至变得关事咯。咁所以 关，但系嗰个关事系关咩事啊？我唔明唔晒啊！ 我谂最紧要就系讲翻，就系嗰个所谓成件事，就系讲佢嗰个爱情故事，或者佢嗰个爱情观呢一个人 系啊。 到最后佢选择咗点解佢就算有呢个咁样嘅感情生活，有呢段爱情，但系佢要放低佢啊嘛。 嗯。 所以咪好经典嗰个咩喺我有段真挚嘅爱情摆喺面前 嘅 嘛。系啊，咪有一个好 点解 会无啦啦写一段好似唔关事嘅戏，仲要系有少少讽刺紧。其实佢攞紧另外一套戏，即系王家卫嘅电影喺度讽刺紧件事，攞紧嚟玩啊嘛。但系系佢呢个戏最重要嘅命题嚟噶，其实。即係當然啦，而家好似講到好複雜，好多嘢撈埋一齊咁樣。但係調翻轉頭睇咧，呢一個月光寶盒前段，佢同白骨精嗰個愛情故事好似唔係好緊要，但係其實 highlight 咗呢個人佢究竟係點樣睇感情，點樣睇愛情啊嘛。到最後你唔好忘記，佢其實係如果話喂白骨精唔關我事，你唔好搞我啦。佢到最後做咩啊？佢去救白骨精啊嘛。 嗯。 佢到最後佢都係話：哎呀，你唔好死住啊！佢係走翻去揾蜘蛛精，冒住自己嘅生命危險，希望蜘蛛精肯救佢。到最後救咗佢翻嚟，跟住發現佢死咗，佢要揾個兇手。佢一路都話我要揾個兇手，用月光寶盒要揾個兇手。到最後先發現佢原來係自殺啊嘛。跟住佢發現佢自殺，佢做咩？佢打佢啊嘛。你做咩自殺啫？係嘛？我咁辛苦，我為救你，你自殺咁樣。佢成個嘢係建立翻嘅係一個佢嘅感情世界嚟噶。當然。都是头先嗰句，你是不是可以 cut 咗佢咧？都有可能可以 cut 咗佢嘅。 系啊，我都有呢个感觉。 但系呢个我相信亦都系有少少编剧导演，甚至系周星驰自己嘅情意结。嗱，好老实讲，究竟呢个戏喺创作嘅时候，周星驰嘅 involvement 有几多咧？我唔够胆随便讲，因为我唔知吓。但系你见到佢而家再新开嗰套西游咧，佢对呢一个古仔、呢啲感情故事嗰、那个情意结咧。是很明显在这里的、我觉得。所以就我想可圈可点啦，即是你怎样看这个月光宝盒前面这个故事。咁当然啦，亦都有人就讲啦，梗係啦，因为佢开一套咁嘅戏，你睇下嗰啲主角系边个啊。 係即係商业啲嘅角度可以咁样 諗。第一系商业嘅角度啦，第二会唔会有任何嘅私人理由，我哋又唔知啦。 係、咪 咁但系呢一个会唔会系周星驰嘅世界入面佢自己嘅去睇嗰个世界咯，点解佢要刻画嗰个孙悟空啊？喺个感情生活咁丰富嘅孙悟空，从来冇人咁样刻画过嘅。 系，但系咁样，如果我哋睇完都有一个感觉系可以有啲情节系唔要，会唔会有啲即系如果你话如果咁多私人问题，会唔会有啲不负责任呢？如果咁样讲， 咁你睇嘅时候，你觉得好唔好睇先？ 我都好睇，我觉得好笑，但我都有种感觉系笑完之后，咦？佢讲咩呢？我觉得系有啲，咦？好多一嚿嚿唔同嘅笑位啊，好好睇，好好笑。笑完佢又好似有啲嘢紧扣紧，但系嗰个连贯性又唔系真系咁强烈。我哋话是真，最后睇完我会有一个感觉，嗯，有啲嘢可以唔使做出嚟。 的确系嘅，同埋咧，即系喺呢个月光宝盒嘅前段咧，真系有一啲戏咧，好似突然间消失咗咁噶，去到下半节，除咗令到佢赖上咗呢一个盘丝大仙。即指下先指啦， 系系， 即系佢令到佢赖上咗佢之外咧，呢、這个白骨精嗰段故仔咧，好似可以真系可以冇咗咁样噶。 系啊， 但系单纯论翻就系佢建立咗咩啊？建立咗呢个孙悟空嘅多情啊嘛。 系，亦都佢有忠贞嘅时候嘅。 系啊，都有嘅。咁但系呢个故仔究竟孙悟空嘅人物系咩咧？就变成咗另外一单悬案啊！我哋就变咗点解佢一开就开上下集啊嘛，甚至系咧，我唔知道系好事定系坏事啦。月光宝盒到最后完嘅时候咧，其实系完咗，然之后就即系好似 trailer 咁就播咗呢一个《仙履奇缘》嘅一啲画面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我觉得嗰个处理，我唔知应该点样去对待。 咦，你咪拍晒噶啦两集，我真系会咁谂。 第一其实应该系拍晒啦，第二就系嗰个位就系你走入嚟睇《西游记》，竟然。孙悟空同埋唐三藏就系喺第一场出现咗个几分钟，跟住就冇再出现过嘅。咁所有人都喺度吓，唔系啊嘛？到最后真系揾到孙悟空啦，冇嘢睇，跟住好似俾翻啲嘢我哋睇咁样噶嘛。如果你论嗰个电影啊， 系啊， 但系我哋唔系评论紧个电影啦，我哋真系讲紧成个剧本啦。而个剧本到最后就系我哋揾翻孙悟空点解会变成个孙悟空啊嘛，同埋系佢自己 take 嘅 action 令到佢时光倒流遇上咗紫霞仙子，跟住打咗个三粒。开记俾佢，佢先至真正变翻做呢个系佢嘅命运嚟噶嘛？ 系系， 佢个命运就系佢遇到呢一个白骨精，然之后佢爱上咗白骨精，跟住佢救白骨精，然之后呢个月光宝盒，跟住佢翻咗去遇上紫霞仙子，跟住佢变真真正正变翻做孙悟空啊嘛？呢个系佢遇上翻自己嘅命运，然之后佢一步一步踏上佢自己嘅命运啊嘛。所以你话系唔系唔关事咧？我只会话可以 cut 咗佢。但系而家系唔系完全唔关事呢？我认为都唔系嘅，就系我哋睇点样呢一个普通人至尊宝一步一步咁样踏上佢变翻做孙悟空嘅呢一个过程咯。 系， 而佢嘅感情生活，佢嘅爱情观系慢慢演化咗做咗呢个孙悟空嘅感情生活，佢嘅爱情观令到佢变成咗孙悟空啊嘛，所以系一条线一条路嚟。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初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今日咧讲嘅剧本咧就系《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啦。咁月光宝盒咧，你头先咧喺好开始嘅时候同我哋讲过月光宝盒啦、《仙履奇缘》啦，或者到依家嘅《西游降魔篇》啦，呢啲咧都系改编自吴承恩嘅一个小说，就系、是《西游记》啦。咁但系其实佢《西游记》嘅元素好似有啦，即系有啲咩白骨精啊、蜘蛛精啊、孙悟空啊、唐三藏，我哋可能见到呢啲，但系其实佢又冇乜真系取西经嘅内容喺度喎。咁其实改编到咁样，你觉得点呢？ 我觉得冇问题噶、你唔好当佢改编，你当佢一个独立嘅创作咪得咯。佢 inspired by，、即系佢系即系咁样取材自，或者系咁样被启发去做咁嘅故仔，我觉得冇特别嘅问题噶。同埋咧，我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几有趣噶，就系、是、咧，我参与嘅各个艺术层面啦，我都发现咗一样嘢好得意噶。我去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啊，好多人咧就会用佢哋一啲古老嘅传说啊、儿时嘅古仔啊一啲嘢改编，好多好正嘅艺术品都系咁样出嚟噶。咁我哋香港人改编啲咩咧？最中意系咩咧？抄下啲外国嘢啊，好多㗎喎，即係影相也好，拍片也好，外国而家兴嗰啲啊，抄下嗰啲啦， 改編人哋啲嘢啦。咁你有冇見到有幾多咧？我哋而家身邊嗰啲藝術品咧，係攞翻我哋自己嘅文化、我哋自己嘅嘢改編嘅。嗱，咁《西遊記》當然就係啦。係係係。咁但係我哋身邊咧，我即係去對比啊，我去睇外國嘢嘅時候咧，我哋係少嘅，我哋少走翻我哋自己嘅文化度去取材，然之後去改編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嚟嘅。咁而家我都話啦，佢係 inspired by rather than 係一個改編啦，而唔係一個改編嚟嘅。佢只不過係咁樣受啟發，攞咗嗰啲咁樣嘅元素去做佢嘅故仔。我唔認為有任何嘅問題噶，因為我而家唔係話我要忠於原著啊嘛。 係。 同埋有陣時咧，我唔記得我哋喺我哋呢個節目有冇講過，曾經咧有一件事咧就係關於霍元甲啊嗰套電影咧。就係話佢哋啲後人咧就好唔滿意，就係話嗰個都唔係霍元甲。咁當然啦，亦都有少少係因為佢哋啲後人覺得，喂你咁樣好似有少少醜化咗佢哋一個咁偉大咁出名嘅祖先霍元甲啦。但係另一個層面喺我個角度，我哋作為編劇嘅，我哋作為做戲劇嘅，我哋個戲係行先嘅，多過係一個純粹嘅寫實。如果我哋純粹嘅寫實，有陣時嗰啲戲咧就會有陣時唔係個個人生。就咁照版主碗咁样搬出嚟摆喺舞台上面或者摆喺荧幕上面，就等于佢系戏剧性噶。咁有一啲必须要系筛选咗，或者系我哋即系我当我写一篇文章咁，我都想去通顺同埋有章法噶嘛。咁嗰度系做咗一啲功夫，碍于咁样嘅理由咧，有阵时会同个真实咧系有啲啲嘅出入嘅，为咗要达到个戏剧效果啊嘛。 有啲啲嘅出入唔等于系会有唔。 系咁，但系我而家讲紧个系可能系传记啊嘛。咁如果系传记嗰件事就重大件事啦，因为嗰个人系真实存在。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我哋讲紧改编《西游记》嘅时候，第一《西游记》本身都唔系我唔够胆讲话系真系有孙悟空啦，系嘛？即系本身都系一个小说嚟嘅啫，系咪？咁我而家嗰个所谓嘅改编又好，取材字又好，嗰样嘢系一个我哋能够好容易产生共鸣噶嘛？ 系。 即系呢度我当然都有少少题外话啦，就系、是、如果你哋有睇，我当你冇睇《仙剑奇缘》先啦，你睇《月光宝盒》啊。一开始第一场戏，周星驰处理嗰个孙悟空咧，喂，你见到嗰个孙悟空咧，系你可以想象，哎呀，我信呢个系孙悟空啊，咁嗰样嘢系我哋容易产生共鸣嘛，容易攞住一样嘢，我已经知道，我唔使重新去建立一个完全我唔识嘅角色嘛，咁以呢样嘢作为一个根本，嗰啲人物嘅关系，白骨精一出，我知道啦，系嘛，蜘蛛精一出，我知道啦，唐三藏。同埋孙悟空个关系系嘛，仲有猪八戒嗰个关系，只不过系佢有一个变奏，就系编剧有一个变奏，佢咁样去睇呢件事，但系个基调冇改变噶。我哋系建基于一个我哋大家都耳熟能 详，即系或者一开始就知道唐三藏系佢嘅师傅啦，而佢可能讲啲粗鲁啲嘅说话，就会咦，点解佢反佢师傅？即系已经好快建立咗呢一样嘢， 可以系。咁你可以喺嗰啲位度就已经好容易去建立到，所以佢只系取材咗啲嘢，而唔系一个改编嚟嘅。好啦，我又当真系改编啦。你如果真系改编个小说，其实好多时都系好难，好难点讲咧？始终小说呢个媒介。同舞台劇、電影呢啲媒介係好唔同噶。 係 小説咧，佢描述嘅嘢同埋佢可以用嘅技巧，同我哋舞台劇、電影可以用嘅技巧同埋描述嘅，其實係好唔同的。 係。 我哋夾硬要將小説嘅嘢就咁叫改編又好 ，adapt 又好，點都好啦，變成一個舞台劇、電影咧，好多時都其實好難嘅。因为小说好多时可以讲多好多嘢，讲多好多嘢系咩咧？你可以话天马行空啦，但系咧，譬如我哋成日都我哋茶余饭后，我哋几个我哋成日都话，诶、哎，不如我哋揾几集我哋开《Lord of the Rings》啊、 嗯， 我真系唔敢随便开啊。点解我唔敢随便开咧？第一就系、是、当佢原本系小说改编嘅时候咧，我而家究竟我应该评论佢个改编嘅技巧啊，定还是我纯粹评论佢编剧嘅技巧啊？因为改编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原著咧，佢冇办法就咁搬过嚟。 系， 我又唔想评论佢改编嘅技术，或者系边啲嘢多，边啲嘢少啊？佢咁样啊，中意原著唔中意原著啦。我唔想我系评论佢改编得好唔好啊？ 系， 我想我好单纯咁样评论呢一个戏个推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即系如果我哋系评论嘅话，咁有少少我就。必要系我第一，我系要对嗰个本身嗰个小说好熟啦。第二就 系、 是，喂，如果有啲人系好中意嗰个小说嘅话，我咁样改编，你会觉得我系损毁咗 嗰个原本嗰个小说噶咯，所以嗰度牵涉一啲其他嘅问题，所以我一路都唔敢随便掂改编嘅嘢，特别系一啲好忠于原著嘅改编。但系而家我哋睇呢个《西游记》咧，完全就大话西游啦，真系佢点讲都得噶嘛，系咪？因为佢作出嚟系第一百零一回啊嘛，唔系原本嘅一百回入边噶嘛，佢点样做都得。但系咧最有趣嘅就系佢又喺原本个《西游记》入边加咗少少嘅注脚。俾呢一個孫悟空， 係咩？ 令到就係一個有感情生活嘅孫悟空咯。 哦， 因為原本嘅《西遊記》入邊呢個孫悟空就係我哋淨係知道佢就係 打妖精嘅啫嘛， 保護佢師傅去打妖精嘅啫嘛。但係原來佢有一個咁樣我哋鮮為人知、我哋唔知嘅一面，咁樣佢填充咗。呢個我又覺得好有趣，但係純粹一個戲劇效果，純係一個戲嚟嘅。咁我覺得無傷大雅噶，我唔會咁為道咁覺得。喂，原本《西遊記》係咁噶，你有冇搞錯啊？如果係咁嘅話，就连我哋最近嗰个西游降魔篇都更加唔应该存在，但系呢三个戏独立睇，我都分别觉得，哎呀，佢攞咗好多嗰啲咁样嘅元素咧， 系啊系啊， 之后取材咗嗰啲元素之后，佢写咗啲好有趣嘅嘢出嚟啊，咁我觉得。以一個純編劇嘅角度去睇嘅話，我哋就唔需要咁相對地咁為到，你就唔忠於原著啦，乜乜乜乜啊咁樣。咁嗰個位我就開始覺得尷尬啦。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面對啦。我都希望有啲高人嚟指點我，即係究竟咩為之改編，咩為之你已經唔係改編，係完全新寫。我就當呢三個係完全新寫嘅咯。咁又有咩問題呢？ 咁對於《西遊記》，其實呢三個唔同嘅電影啦，即係《月光寶盒》啊、《仙履奇緣》啊，或者《降魔篇》啦。其实我哋都想知多啲嘅，今日咧我哋就啱啱好讲咗月光宝盒，阿初，不如我哋下一集咧就讲埋《仙履奇缘》啦，好 嘛？系啊，睇怕我哋要讲埋《西游降魔篇》添。 好啊，有得啫。咁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今日多谢晒阿初嚟分享， 多 谢晒，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